中途大事录第六章。那时候门徒们渐渐增多，希腊化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发出了怨言，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应品上疏忽了他们的寡妇。于是十二宗徒召集众门徒说，让我们放弃天主的圣言而操管饮食，实在不相宜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拣定七位有好声望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，派他们管着药物。至于我们，我们要专务祈祷，并为真道服役。这番话得了全体的悦服，就选了斯德旺，他是位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，和腓力伯、普洛和洛、尼加诺尔、提孟、帕尔莫纳及尼科劳，他是个皈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亚人，叫他们立在宗徒面前。宗徒们祈祷以后，就给他们复了手。天主的道渐渐发扬，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，司祭中也有许多人服从了信仰。斯德旺充满恩宠和德能，在百姓中显大奇迹，行大征兆。当时有些称为自由人会堂中的人，以及基勒乃和亚历山大里亚人的会堂的人，还有些属基利基亚和亚西亚会堂的人，起来同斯德旺辩论，但是他们抵不住他的智慧，因为他是借圣神说话。于是他们便怂恿一些人说，我们听见他说过亵渎梅瑟和天主的话。他们又煽动了百姓、长老和经师一同跑来，捉住了他，借送到公议会。他们并设下假见证说，这人不断地说反对圣地和法律的话，因为我们曾听见他说，这个纳扎勒人耶稣要毁灭这个地方，并要改革梅瑟给我们传下的常例。所有坐在公议会的人都注目看他，见他的面容好像天使的面容。